22:05，22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30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令。 周三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杜兰杜兰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被跟踪啦》，Being Followed， 被跟踪了啊 ，We Have Company， 在美国经常这么说，我们有伴儿了，我们有同伴了啊，后面有同伴了啊，就这么个提醒法，就是告诉别人，就是一句俚语，就一句成语。跟人家说，哎，咱们被跟踪了。但是其实呢，它真正被翻译过来啊，真的正经说法 being followed， being followed， 被跟踪了。嗯， we are not alone 了。 这两天你的歌怎么名字翻上去都是在外面不太太平的、啊、 谁告诉你 什么 被跟踪了就不太太平呢？你要 正常谁去跟踪别人、啊 哎、你要是被一个那个你的仰慕者或者是你的暗恋者或者是你的追随者跟踪，那将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也不会觉得很走路很踏实的。 那 而且在晚上 高跟鞋， 我真的要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在晚上千万不要让后面有人在这个尾随你的脚步。 好家伙，前面有人也够呛啊。 前面还稍微好点，后面你会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你看那前面啊，他前面那么跟踪你是那样的， 哎，总之 他动不动就倒过来、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哈。节目开始了，谢谢各位听完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越过海参来到男左女右。真的，关于这档节目，我有时候也在想哈、啊，已经陪伴大家有这么久了，我是指前面那档海参哈。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哈。从最初可能觉得我生活里也不吃海参啊，后来到了这种知识的链接越来越让你深入以后，你甚至都想买点海参了、啊、 阶段性的、 棒棒糖小熊猫说， 对， 我都打算买海参了， 买海参。 因为从去年的1月1号到现在，整整快1.5年的时间了哈。我的两档节目中间呢，就是会有伴随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有时候是三文鱼，有时候会是牛肉罐头，有时候会是海参，但是最长久的就是海参了啊。大家呢也是保持了一个很平和的态度哈。 就是阶段性嘛，这1.5年呢，慢慢的把大家呢逐渐带入了海参群。啊但是这之前呢，你们想想，男左女右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时刻啊，经历了三文鱼时刻，经历了什么什么我记得还有什么呀，还有 牛肉罐头， 牛肉罐头时刻啊， 大枣 枣啊，就反正经历了很多时刻。 这一期呢其实也是一个中场哈，让你有个调换的时间，因为毕竟两档节目我很幸运的可以陪伴大家3个小时，在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的一个大家的完善，比如刷牙洗脸洗脚啊等等的一些事情。但愿此刻你已经做完了这一切，很舒服的等待着今晚节目的开始啊。重点是等待第二时段，在第二时段之前呢，咱们得选出一个场外红人，1572红， 看看是谁。昨天是一个叫做重生的小伙子，今天看看有没有一个另外的重生的小姑娘过来。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竟闭上了眼。 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如今呢真的会有很多画面感啊，比如在婚礼上啊，比如很多小伙伴在幸福的时刻都会有这首歌在耳畔响起。 那还是能依稀听到周笔畅就是他独有的中音区的那种特色哈，能一直就是保有着这种嗓音啊，因为人嗓音是最难变的嘛，所以呢，而且人嗓音说白了，他还会嗓子会越变那个幅度振幅会越来越厚啊，声带会越来越厚，所以 就说粗得了。 对，所以他的那个中低音中音区呢非常出色的话，他会越来越出色啊。本来这个周笔畅就是以当年。我的记忆中就是，哎呦，我说这姑娘中音真是有特色啊！别人都是要么就高音，要不然就是那个中高频的那种啊，女生嘛都是这样的飙高音，但是她这是一个中音的那种中音区歌手，确实很有特色。 其实中音区的歌手一旦就是有自己的代表作或者是被认同的话，她的那种被取代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 吗？就是她的自己的这种特点是很容易让她走得更远的， 不太有那个。这种特色的啊比较少，屈指可数啊，也就当年还有一个那个李宇春，还也是那种中音的。 你都在聊当年的选秀吗？超级女生吗？ 啊，是同一届的嘛，所以都 其实后来还有很多啊，其实后来有很多，包括我们在晚间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听的一些歌呢，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女中音的啊，就是她的状态呢很像在夜晚里，就是给你一些轻松感，不会让你觉得。状态是一下子又被撩拨起来了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放平和放平静啊。此时此刻呢，红人的这个争抢还是不激烈啊，1572红，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当过红人的朋友说，我还想当， 嗯， 收起你的热情啊， 这不行啊。 我们这档节目呢，对于红人这件事情是相当苛刻的。 我这档节目还没有穷到红人第二次当一批， 就算是我记错了啊，我也会及时的纠正的。我们还是应该让更多的朋友哈，在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时光里呢，都有份啊，记录到家谱当中。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当过红人，对和我们一起24点下班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电来函啊，1572红在等着你 啊。 Red Flag Day 升旗日来自 YouTube。 Black Day 来自 U2， 一首还是比较像第一环节的歌曲。 嗯 啊，如果我在最后一环节放，那一定是我嫌你们睡得太早。 对，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好像把今天的这种状态也体现出来了。今天北京高温33度哈，非常的热，但是我觉得到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哈，一切都回到了一个你喜欢的状态里。不过呢，马上啊，这个六月份呢，就是这周啊，天气就开始越来越高温了啊，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已经前些日子很久之前就已经立夏了，它再不高起来有点对不起 哎 早早来到的立夏。 哎，但是你们家这个盖的被子换成那种特别薄的了吗？ 嗯，不用啊，不用，我们家还不用。 为什么你们家为什么就不用呢？ 我这个特别奇怪的一个那个房子，但其实也不奇怪，那种老式结构的那种房子，它屋顶是人字形的嘛，就是 你就是说你们家冬暖夏凉是吗？ 对，隔热层， 所以不需要这个被子上的明显的调换。 这是我对比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家里，就比如说你家或者是 就是那种现代一点的 幼儿园那个中午睡午觉孩子们的那个被子也都换了，让家长们把这个 厚的 拿回去， 对， 然后不是连薄的都拿回去，说现在 要毛巾被了， 对，孩子们盖不住这些了。我就在想，哇，你们这个那只能靠冷气了，对吧？如果说这个室内如果再想调温的话，跟这个楼房结构有着直接关系。 那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一样哈，就是根据这个晚上这个温度哈来调整这个家里的被子的薄厚度。 是是是， 估计得调个好几次啊，敏感的朋友。好吧， 这一夜你没干别的吧？ 不是，我就说 根据这个时 间，比如说立夏之后啊，还有这个夏至啦，然后一点点的，就是你会觉得经常套被子、拆被子、套被套、拆被套啊，老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 不知道你家是不是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已经挑选出来了，他特别激动，他说我老公都跟着我激动了，非要调大声音一起听。 嗯， 哎呀，猝不及防的秀恩爱。 得嘞，白马公主，你火了，你红了。 人家 CL 你怎么忘了 ？CL 咱们就省略吧，白马公主。 陈玲， 对 ，CL 白马王子，幸运的儿子，简称幸运儿。 好，白马公主，你红了。 可爱哈，1990年呢，今年才28岁哈。 对， 很年轻啊， 90年，28岁， 而且确实在他的微博上就可以看到爱情幸福的一些照片哈， 是不是 玫瑰花啊？ 是不是？是不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幸运的儿子了？所以你管他叫幸运儿啊？ 反正 已经有儿子了， 就是520啊，啥节之类的哈，老公都会把花给送上。 对，还都是很恩爱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听男左女右呢，会拥有更幸福的未来，好不好？大家多来听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要和我们一起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啊！希望你老公把这个家里的其他的事情都安顿好啊。 这个 BJAK 呀，问咱直播间是不是看不见月亮？ 那他呀都看不见。看月亮 这个问题就让我忽然恍惚，我感觉是不是咱们只有你们这个音乐台直播间看不见啊？我在想， 应该说只有临长安街的那一边的兄弟台们能看见， 嗯， 中间这一趟像文艺台啊和我们台还有青年广播啊，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哎，我在想那边就是靠窗户靠那边的，应该还是有能看见的机会的啊。 看他干啥？ 哎呦，看的那，比如说下面这小歌一配着月光，仰头一看，啊，趁着仰头这劲儿，滋溜一口酒，那多美！ 嘎几口肉， 对啊， 滋溜一口酒。但有时候你会被外界影响到，我还是喜欢这样的，看不到。 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忽然之间就红了，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哈，带给今天晚上的 红人， 红人，红人很漂亮哈 ，CL 白马王子，我们的 Loka 制作者， 白马公主，白马公主。 啊，我说王子了， 肯定不是。 我不小心说了心里话。 对，你老是想着的，你想着的，你不能真的说 啊，不好意思啊。 人家是公主。 随遇而安的男子啊，已经把 Loka 制作出来了。好吧，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了，有点睡不到这个美容觉了，辛苦喽。水牛妈妈，妈妈啊，他说来上海四年了，来上海四年了，每天泡在974。你感受一下哈，你是想说来北京四年了还是来上海四年了？ 我觉得他说的是北京。 对， 北京啊， 你是不是没懂那个，没整明白那俩都是咋回事啊？ 对， 是吧？ 你忽然你把它说成上海也行，但是呢你忽然一看这个，我直接接着后面的那每天泡的974，那我直接联想到那就是北京。 对，他说起初呢早上是麦麦早上音乐秀还有白洁的节目，但是印象深刻的海参啊，还有印象深刻的海参，就是在我们974当中听到了很多他喜欢的声音，还有节目哈， 尤其是海参一遍一遍播。 不是真的，哎，如果说哈，有一个考试，就是根据这个小秦海参出一张卷纸啊， 对， 你肯定都答得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每 天听、 啊、天 听，天天听，我听了一年半了， 不用听一年半， 哎， 你这东西听一周就够了。 我就想跟你说的是，你听了一年半之后，你那个坚定感特别强，就选择题，不管是多选单选， 一周一周就是， 请问 一天之内， 对， 吃多少根海参，人体就不吸收了？ 请问海参是温补， 是是是， 还是 对 什么补？还有什么补啊？就是你都会发现， 请问买小秦海参送什么米？这都是题，是吧？ 请问以下哪几种是海参不能够啊与其一起烹饪的？ 哦，那多选题了，那一顿 对，它会有包饺子、鸡蛋羹、葱烧啊等等等等。哎，你会发现你一点 都 不会有犹豫 啊，这些都能烹饪， 你都一点不会犹豫，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已经是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一个很定型的答案在你脑海中。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在你的知识领域当中也是这样，你所有记不住啊或者是混淆的东西， 听它一百遍 都还是因为次数少，对吗？ 听它一百遍， 你而且你想想你每次听的时候你都没刻意记这东西， 你说听它一百遍以后你会唱这歌，这是非常自然的，就 是 你从根本不会这首歌，听了一百遍以后你张嘴就来，这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 我跟你讲，我去 KTV 啊，就是你哪首歌你都拿出来，你全拿出来， 就没有几乎我不会唱的， 直接是听到耳，然后消化在自己的意识中，以自己的那个音乐记忆力中，然后张嘴开始模仿，哎，这三个步骤，然后模仿的非常惟妙惟肖，这就是说这首歌你已经学得非常好了。 我刚才说啊，我会唱不代表我唱得好啊，我是指这歌一响起，我的七零后朋友们都说这什么歌啊，我来来来，我给你讲两句啊，就是说我都知道也播放过，但我不见得会把它从头到尾都唱完，但我肯定是知道这个旋律走向的、 哎、你唱吧，直到唱到大家知道这首歌为止。 都说是这么唱吗？ 哎，听出来，你直到唱到听出来这首歌为止。 好了，我们转个身吧，第二十段感受暖文章还有冷笑话，一会儿见。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艺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未来3天，本市转受暖高压脊控制，天气晴热，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左右。市气象台16点3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 IMAX 和环球影业共同发布了即将上映的《侏罗纪世界2》的新版海报。这款 IMAX 专属海报以危险重重的侏罗纪公园为背景，主要呈现了公园中最古老的恐龙试图将一架直升机从天空上拉下的画面。《侏罗纪世界2》作为影史最受欢迎和成功系列的新作，影片集惊险、冒险、刺激于一体，包含了最受喜爱的人物和恐龙角色，并且加入了令人惊叹和生畏的新品种。影片将于6月15号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日前，经典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改编的喜剧动画电影《第七个小矮人》发布旧公主版预告，众多童话人物齐亮相，和呆萌逗趣的七个小矮人在一起，共同经历了一场惊险刺激却又妙趣横生的营救公主大冒险。电影将于6月16号端午节全国上映。 最后来关注科幻动作片《巨齿鲨》近日曝光了北美版海报，海洋霸巨齿鲨主张开大口，似乎吞下了整个海洋公园。巨齿鲨由国家宝藏导演乔德·特杜巴执导。据悉，本次巨齿鲨中将不仅呈现海洋顶级掠食者巨齿鲨，还将呈现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海洋物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目为目，二目为邻，三目为森，四目为双林，五目。 五目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五月的星期三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日子过得如此之快哈， 是， 再有明天一天，五月就 over 了。 五月是 整个五月就 over 了， 五月是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 over 的。 2018的五月， 2018 从历史上 over 了啊！ 以后这么记数记下去而已。 而且六一儿童节呢，虽然跟我们这些大人没什么关系哈，但是你身边肯定会有小朋友啊，对吧？像我旁边的这位二娃老妇哈，肯定会跟小朋友一起蹭点儿童餐的，对吧？ 儿童餐只要是一幼的，我是非常乐意蹭的啊！ 重温当年自己吃过的东西哈。 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六一。不是在一又来过啊，他们是各自的，在周五的上午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啊， 就放假了， 对，因为是周五嘛，周五是六一嘛，六一我们是想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的。 哦，因为很多单位也非常善解人意哈，就是六一儿童节那天呢也给大人放假。 但是周那个人幼儿园没放啊，人幼儿园不是说就是你可以送过去啊， 就是自由选择。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六一给他一个父母在身边，然后玩，弟弟也在身边，然后玩起来，他很高兴的那种感觉。 反正爸妈都是自由职业， 是， 对吧？ 嗯， 这种感觉也还是比较好的哈。 是， 22:35，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的红人呢，已经到了让人觉得真的很惊讶的数字哈，1572红了。 对， 这说明我们活生生在一起有这样1572个夜晚， 对， 对吧？ 说明我们活生生呢。 对，而且 或者说明我们 凡是有红人的夜晚都是有男左的夜晚啊，就是有时候他们来不了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都没有红人，所以这些记录呢真的是有迹可循的。今天晚上红人叫做 CL 白马公主， CL 白马公主， 对，她怒吼着我要红， 红了， 对，红了啊。行，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叶谦的不知道又会有哪些怪人物出现的乐个笑话。 怪人物谈不上，唐珊珊，我们美国金发碧眼的，操着大唐口音的啊，大唐正确发音的唐珊珊，那天啊非常非常的这种感慨的啊，特别就是要发自肺腑的跟我们说一些他的那种发现啊，一屁股坐在我们面前，端着一杯啊，就非常优雅的端着一杯咖啡跟我们说，哎呀，人生啊。真是有得有失。我们说哟，要感慨一下啊，这是何以得来如此这个发自肺腑的语言。哎，我的一个朋友啊，找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老公，我就在看着他呀，我就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呀，我就在想啊，嘿， 虽然得到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但是他失去了什么你们知道吗？ 我们说啊，失去了什么？ 他彻底失去了烦恼。 Rush about the less we do. I never saw you drift away. The more we spin around, the less we move. I never saw your spirit break. 是中文没学好啊，还是诚心气自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说了句大实话，好像我们觉得，感慨的对啊，感慨的对。 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不高，我只能这么说。 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进嘛，对吧？ 还得好好的修行哈。22:41，一起来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单元。这篇文章听过以后哈，你会有所收获啊。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说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当你能够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个人的魅力以及你自身的一些东西都在发生改变，好吧？如果一个情绪控制力差的人啊，暴跳如雷啊，各种事情都 hold 不住情绪，你会带来很多的危害。所以请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过得好不好看你情绪就知道。周日从商场出来去停车场，在路边有人吆喝，刚出炉的热烧饼啊，热烧饼。我听着声音熟悉，抬头看去，原来是我的前同事老张。一头花白的头发下，脸上布满了沟沟壑壑，我心里有点吃惊，这才几年没见啊，竟老成这样了。老张也看到了我，一脸赧然，给孩子带几个烧饼回去吃吧，挺脆的。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赶紧放下大包小包掏钱给他。老张推辞着也涨红了脸。我问张哥，你不是自己在开饭店吗？怎么跑这里摆起摊来了？他叹了一口气，简短地和我说了这几年的经历。老张本来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上班快20年了，原先一直在市场服务部，满天飞和客户打交道，工作挺卖力，就是脾气太暴躁，经常和客户发生一些矛盾，遭到投诉。他身体也不太好，一次在岗位上突然发病，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才回来上班。总经理以让他调养身体为由，把他调到了物流部，内部负责内部物流的配送工作。老张气得暴跳如雷，觉得这是领导掂量着自己价值不大了，给他穿小鞋。我当时就给他做思想工作，你身体不好，估计和长期出差有关，老是吃饭没有规律，换到这个岗位正好可以调养一下身体啊，再说待遇也没降，这是好事儿啊。老张觉得自己没面子，非要辞职。我们找他谈了几次也不听，交了辞职报告，干脆不来上班了。没办法，看他态度那么决绝，只好给他办了离职手续。后来听说老张自己开了饭店，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都投了进去，今天才知道他那个饭店根本没干起来，只2年就血本无归了。这几年他换过不同的生意，因为脾气暴躁都没做起来，折腾到现在手里也没什么本钱了，就卖起了烧饼。这个生意虽然赚得少，但收入还算稳定。老庄不停地叹气，说自己当初实际是心虚，觉得学历低缺厚度，公司是在变相打发他回家，还不如自己走还有点面子，结果现在弄得这么狼狈。其实真的是他想多了，公司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觉得他不适合那个岗位，如果不是他弱者心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看他一脸悔意，我也不好再埋怨他了。正好我老公来电话，便告辞走了。边走边想老张的事儿。当初在公司时，也算老员工了，工作稳定，收入也不低，各种保险，一赌气全都扔了。现在活得这么辛苦，真是不应该。其实生活在红尘世间，有几个人活得不憋屈？谁没有过千百次想把辞职信摔在领导面前，仰天大笑出门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人的弱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控制好情绪造成的。明明是小事儿，却因为情绪激动，最后将之无限放大，让事情越来越糟，弄成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一见不忍而终身见，越是心理强大的人，越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找出自己不足的地方，把自己变得更好，开辟出一片新气象。我认识一位公司的老总 H， 刚起步时给一家集团公司做零配件加工，和他一起做加工的还有几个小老板。那家集团公司虽然很有实力，但要求很严格，每次验收外来加工配件时 都会挑出很多不合格的产品退回。这样算下来，加工者所赚的利润很低，有时甚至还赔钱。最初和 H 一起做加工的几个人，都在一次次被退货时愤然停止合作。最后，只有 H 坚持了下来。他性格坚韧，每次人家指出什么不足的地方，都虚心改正。这些年，我眼见 H 的小加工厂规模日渐壮大，成长为本地该行业屈指可数的骨干企业。其实那家集团公司只是要求严格，给的价格也却公道。 H 按人家的要求，不仅赚到了钱，还一步步提升了自己，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我观察过，越弱的人越控制不住情绪，越控制不住，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差，这是个恶性循环。能干的人并不是没有情绪，他们只是不被情绪左右。怒不过夺，喜不过欲。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妈妈说，越是没本事的男人脾气越大，尤其是和老婆孩子。我们家有个邻居男主人就是这样，他整天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愿意做，家里特别穷。每到开学季，他老婆就要出来借钱，好话说尽，脸色看尽。如果在家里和男人抱怨几句，他就会大发雷霆，摔牌子、摔盘子、砸碗，说女人瞧不起他，自尊心那叫一个强。他们家老是鸡飞狗跳，大人吵，孩子哭，我父母很多次都跑去劝架，每次回来，妈妈都咬牙切齿地说：“穷打穷打，越打越穷，有本事把脾气用到过日子上啊！欺负自己老婆孩子算什么男人？”长大后，我理解了妈妈那些话的意思，真的是越有本事的男人越平和，不会让家人受一点伤害；越没本事的男人越容易情绪化，对自己的女人尖酸刻薄，处处刁难。有人说，世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有本事，没脾气；第二类，有本事，有脾气；第三类，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无论在哪里，所有情绪化的背后，都贴好了代价的标签。没错，你可以逞一时之快，可以让情绪爆发，可以把一手好牌打到十三不靠，但那个不讲人情的规则，一定会用最痛的方式惩罚你，让你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弱者暴怒如狮，强者平淡如水。真正优秀的人，都是以做事为主，伤害大局的情绪摆在一边，不让自己栽在坏情绪中。就算经历了大风大浪，也平静地像只是下雨时踩湿了裤脚一般。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温柔，不慌不忙，从不说硬话，也从不做软事儿。深以为然。让我们一起共勉，做一个能够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我想你可以做到的。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好啦，今天晚上的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我变啦，我没变》。哎，这个也是演唱风格，就是很平和的哈。 对，你脾气变了吗？脾气没变，我多有本事吗？我也那么暴脾气。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改的。 你有脾气吗？我有脾气。你有多少成功的经验跟钱了？我有的是，但是我就改不了我自己这暴脾气，我一点涵养也改不回来。有的是这种人啊。 这个属于你开始就是对自己没信心。嗯， 你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它并不是。单方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越有学识，越有这个涵养，然后你越有成功的经验，越有成功的这个商业的或者是这个财务啊什么的都很积累很厚了，厚积薄发了，你就越会平和心态的。有的是那种怎么说呢，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生长环境的问题，他生长环境和他的这个周遭的人对他的这个教育，他生长起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没有正确的处理或者没有给他正确的引导的话，他一样会是一个含着金钥匙的脾气暴躁的人，这个确实是有的。 但我觉得是看他发在什么地方吧，人人都会有点脾气哈，但是如果把他这个很日常的每件事情都表现出来的话，就会让周遭的人很反感哈。 对啊， 如果你只是偶尔有一点小情绪，其实别人都会理解的。 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在球场上打得跟中学生一样，这是有的是的问题啊。 好了，22:56了，这个时段男左女右先到这里，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也希望红人和大伙儿继续在微博上互动着 CL 白马公主，公主一会儿见。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言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荡，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

的，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后来的我们啊，这是五月天之前呢就有唱过的歌，后来为了一部电影又重新演唱了这一版的《后来的我们》啊。 这个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怎么翻出来你一张奇奇怪怪的照片？ 什么叫奇奇怪怪？我 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啊，不是奇奇怪怪啊，人们充满了起起落落，关键在于在顶端时好好享受，在低谷时不失勇气，然后配着 对不对， 配着一个 貌似奇奇怪怪的照片吗？ 貌似是我这边我这女友啊，她旁边其他什么都没有啊，他一个劲儿往下出溜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一个劲儿往下出溜啊。 那是我把脚抬起来了，显得在这种很悠闲自在的冬日里啊， 在低谷了，我看着 ，Alone but not lonely， 对吧？虽然孤单，但并不孤独。 嗯， 这种感觉是人生很好的状态，这真是很好的状态，对吧？其实有时候你听着这些歌曲再翻看一些过往的照片，真的就像给自己有一个 MV 一样。 对，刚才他就是翻着自己的照片啊，应该是前些日子还冷的时候，或者是他在吹海风的时候， 去年十一月份、 去年十一月份、 有图有真相。 他跟那个一个、应该是在一个沙滩上或者海边上，他一个劲儿往下出溜啊，恨不得把自己 出溜， 恨不得把自己埋沙子里边，这种感觉。 哎呀，我们的这个梁月微微太逗了。哎， 咱让白马公主红好不好？ 这不是红了吗？这不红了吗？ 人家一直在红呢，好不好？ 您六分钟前才发来这条，您这 都红了一个多小时了。 是啊，嗯。 这属于慢半拍哈，不过没关系，能够给我们留言已经不容易了啊！大家呢在这样的时刻里，尤其是接近了五月的尾声，其实每到月底呢，我们会发现人的状态其实是走的、嗯、走向一个下坡的，对吧？就是你的各方面哈，你想， 尤其周三的时候嘛， 啊，信用卡刚刚还完， 嗯， 对吧？各种哈、 啊，周三还信用卡 不是月底的时候吗？ 啊，月底 对吧、 嗯？ 或者是各种贷款啊等等等等啊，就让你觉得。没有了，工资没有了，花掉了、 哎、 啊！ 那你信誉还是有的 啊，信誉还是有的。 你要是连卡都不还的话，你连信誉就都没有了。 现在这个信誉的这个资政资质的量 相当 狠的哈， 对，那是相当的重要。星城达确实是我们最早那批听众，因为他是从芝华士听到如今的海参的。那芝华士你就不用说了，没港台了。芝华士是我们当 年2007年那会儿， 对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芝华士是我们前一个小时的要 那个时候的客户还是觉得夜晚哈，大家都是夜店啊，就很嗨哎。现在养生了吧？啊， 是 你喝杯枸杞，你都能听出岁月静好的声音，对吧？延年益寿的声音啊，都是开始温补了啊。你也知道了。这个海参啊，我劝你在换季的时候要补上啊， 是 因为是温补啊，所以一天一根啊，保证你身体壮壮的。比如你问你爸爸，你这吃海参有什么好啊？反正就是觉得有劲儿了、啊。 我真更有劲儿打你了，我有劲儿打你小子了。 哎，这是生活里哈给你的，你就接纳啊、 嗯， 慢慢的你与他之间就产生了和解啊。 好，大部分女孩 ，most girls。 None but sweatpants looking like a princess. Some girls kiss new lips every single night. They're staying out late cause they just celebrating life. You know some days you feel so good in your own skin. But it's okay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body that you came in. Cause you look best when you feel like a damn queen. We're all just playing a game in a way trying to win that life.Most girls are smart and strong and beautiful. Most girls work hard, go far, we are unstoppable. Most girls are fight to make every day. No two are the sam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Like to keep their physique real private. Some girls wear jeans so tight cause it feels so right, yeah. Some girls every day searching, keep the bed stirring and sleeping at night cause they just celebrating life. You know some days you feel so good in your own skin, but it's okay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body that you came in. Cause you look greatest when you feel like a damn queen.We're all just playing a game in a way trying to win that life. Most girls are smart and strong and beautiful. Most girls work hard, go far, we are unstoppable. Most girls are fighting back every day. No two are the sam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Two are the sam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唱吧，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啊，但是歌里面是《当你的眼睛》， 对，就像给你装在了秋千里悠起来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荡你嘛，荡起来的那种感觉。 其实不管多大哈，你会发现到游乐场里啊，这个其他的项目啊，不管多么的花里胡哨，但你会觉得小时候的滑梯啊、秋千呢、啊，哎，还是会让你想去上去。坐一坐哈，就有一种冲动啊。其他的项目呢，你觉得哎呀老胳膊老腿了，不想动了哈。 嗯， 但是这些项目呢，总想蹭着玩两下。 我们的老红人夏佐若啊，以前的红人还劝我们另外一个景海，这红人这俩红人互相劝起来了。景海说肯定是最近就活着比较累，就对人生又产生了一些就是 怀疑， 一些迷茫，或者是就是下了一些在这个夏佐若眼里呢是错误的定义啊，所以夏佐若说你这种心态啊，就劝这个景海啊，景海说你这种心态不对呀，啊夏同志啊，虽然生活很艰苦啊，还是要保持热情的。然后这个景海跟夏佐若说说来这套 没啥， 人啊活着就是累，就是 没啥。谢谢你关心，难言之隐，我也不太方便说太多。这个确实啊，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读了多少鸡汤，别人对你说了多少劝慰的话，最终呢还是要被你自己的一些办法能够解决你的心结。 这个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一些不顺利啊，不调柔，就是不顺利使人变得不调柔，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之前还好好的，我对谁都笑脸相迎，最近他阴着个脸，或者是对谁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你要深层的挖一挖，忽然发现医生宣布了他一个很难治的病症。 就可能是有的，有这种关系，这个人一下就会被病魔、被病症就拿住了心，拿住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坎，一下就会对世界就是有别的看法啊，这些都是可以有， 就是 都要去好好的去了解跟理解一下， 不要总看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应该庆幸自己还有的东西。活着的庆幸啊， 对， 能够看到世界的庆幸，听到声音的庆幸，可能会有行动不便的这个内心里的一些焦灼，但是当你能够善用你之前所拥有的这一些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把生活的一些点滴的东西放大了。 对，医生经常会， 如果你总盯着说我怎么就没有大长腿啊， 对 啊，我怎么就没有那个丰韵的身姿， 翘舌了拉长 你总是在自己这个找毛病当中挑剔自己，其实你的这种心态啊还有气场啊都会扭曲。 对， 好运会垂青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这个人心态是很开放式的啊，有我收着，没有 OK 我等着。 对，人家老说就是为什么人一瘦就遮百丑，因为瘦的时候就是很那个单薄的时候是你最年轻的时候的一种复制状态，对吧？就是你小时候，你想想你就是刚从婴儿肥脱骨而来以后，你瘦骨伶仃，特别特别的滋润的时候啊，孱弱的时候那样的感觉，然后人家就会在你以后岁数多大了，你如果还是那种身形的话呢，人家就会直接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是因为你还保有着你最早的那种儿时状态，那种身形就是受人可爱啊，让人家觉得可爱。 不是都胖人可爱吗？ 哎，对，还有一种 乎乎的， 不，还有一种就是胖人就会反击，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比你们还早的一种更可爱的状态，就是婴儿肥状态，你们管着吗？对吗？我们就愿意胖的可爱。 我觉得可能会说，哎，这个人圆乎乎的很有喜感哈。但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可爱与不可爱，完全不是说他看你的样貌的，他可能还是要在交往当中，你的言谈举止，你的整个气场流露给别人的是什么啊，才最终会定夺出，哎，你是个可爱的人啊，你是个，哎呀，我不愿意见他。 这个景海。景海越劝你还越不行，不行啊，你这种心态确实是今天的红人说的对，这心态不能是一直吊着这个一根线然后往下坠，你要知道落地反弹，要知道有各种的反弹方法。送你一首稍微轻快一点的歌啊，有景海，赶紧给我好回来， 我们第四十段见。 If you want you can rent that place, call me and I'm an idea, even if it's in my dreams, fraction of my mind. Oh, every time I watch you slipping tight. Oh,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Oh,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No, no, no, no, not to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no.Guess I'm a bad liar. I see how your tension builds. It's like looking in a mirror. Your touch like a happy pill. But still all we do is fear. What could possibly happen next? Can we focus on the love? Paint my kiss across your chest. If you're the art, I'll be the brush. Ooh, you're taking up a fraction of my mind.Been trying. Oh,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Oh,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Not to think of you. No, no, no, no, not to think of you. Oh, no, no, no, no,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Oh,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Not to give in to you.Guess I'm a bad liar. And oh, baby, let's make reality, actuality, a reality. Oh, baby, let's make

实是困了，您才听出困意来。 没有，真的，我们自身对于广播的这种我觉得从听觉世界来说，我是很不喜欢听到 是 就是声音上带有倦怠感的。 你快拉倒吧。 没有， 什么时候了？ 没有，真的，我特别不喜欢听到有感冒啊，或者是状态不好的同事，在坚持带病工作，因为这个，他所传达给听众的东西。其实那一瞬间是很宝贵的哈，尽管听众们非常理解，甚至也觉得很敬业，但是还是应该提供更好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是广播节目啊，我们就是靠声音啊来留住您的耳朵， 把那打起鸡血的360度的那种热情再爆发一次哈。 虽然我没有360度无死角的容颜，但我尽量在我的声音世界中营造出啊，让你尽量挑不出更多反感的每一个音符，好吧。下面这首歌叫《凉凉》，听听吧，这么热的天好吧。同时呢，也给自己的欲望也好，或者是一些烦躁也好，都降降温，凉凉一点。 如夜间微凉，成双，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家乡，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行，化作春泥呵护着望。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凉凉天雨年年一生花，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听完了这首外国女人演唱的歌哈， 别外国女人，是她有名字，人家叫咪咪，叫 Nagi 咪咪。 我是因为不知道这位外国女人叫什么啊， 咪咪 啊，当然叫外国女士啊， 很好记，很好记啊 ，Nagi 咪咪。这首歌的名字呢也很好记，叫做打给我。就是电话 打钱 电话、啊、别去，你这老是上来都把实话都说了，打给我电话啊，扣我、嗯、 是语音视频 啊，现在可以 还是普通的铃铃 啊、最早就是那个年代，你要是说 call me 那只能是 铃铃、 啊、 对， 那现在这个年代你比如说 WeChat 你啊，微我对吧，或者是扣我，或者是什么什么微博我，这些都可以说出来了，因为媒介太多了，新词儿也就多了啊。 哎，我不知道你怎么就是感知两边电话的铃声响起哈。我个人是觉得语音电话的铃声响起，哎，我更喜欢听，就觉得它那个悦耳度会比当然我的手机我没有换音乐嘛，是它自带的声音，我会觉得那边就是快递啊，就是一些可能我不太认识的人给我打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电话，对吧？现在认识人基本上全部都会在微信当中，有事儿啊，或者是问候啊，就直接语音了嘛，对不对？或者是图像啊，或者怎样，很少有人，哎，一千，我给你打个电话啊。喂， 打电话， 一千吗？ 那确实是太老了。 你今天晚上上节目吗？ 嗯， 就是觉得。我觉得打电话就是有事儿，急事儿，对吧？ 有一样的感觉了， 或者是你那边WiFi 信号不好的情况下哈，所以呢，这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很多东西呢都在更迭，大家的状态呢也应该有所变化。我觉得当一个人他的状态里有很多对周遭的事物的不满，或者是自己觉得很情绪低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安静下来。 最早的那个电话铃呢也比较枯燥，说实话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它就是叮叮叮，就是那种感觉。后来也逐渐有了那个嘟嘟嘟嘟嘟嘟那电子式的那种，然后又从那个阶段呢，就是有了手机以后呢，就开始有了手机接听铃音啊。我不是说的是彩铃，是咱们的那个外置的铃声。 对，你可以把它下载。 哎，最经典的你还 听。摩陀哈， 对，那个叫做 Granvols， 作者是这个19世纪西班牙的这么一个弗拉门戈的这种，就是1852年他生于1852年，就死于1909年，就是很早很早的这么一个乐曲了。你可以知道他这个古典吉他的他这么一个经典的旋律啊，滴答滴答，滴答滴噔，滴答滴噔噔啊，就是后来被有很多被怎么说，这个地球上居然在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在百年几百年之后啊，200年之后啊，100年之后，在地球上居然每天会响起多少亿次啊，那段时间每天都会响起多少亿次这样的他的当时的那一个经典的那么一个拨弦， 不可思议哈。 对， 简单幸福 A6 迟到了啊，不是这个就是有点迟到大发了啊。就像老师说，一堂课都快接近尾声， 对， 考试重点都画完了，你来了啊。不过 找同学再抄抄呗， 迟到总比没到强哦。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却换了人眼， 再见不负遇见。 最后难免沦为